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香港玩都冇有错啦， 唔会有错啊，近近地， 冇办法啦，唔系近近地，我唔捻扎相啊，真系确实真系真系几贵啊，系吓咁啊，未讲价钱之前啦，咁啊，梗系上个礼拜唔记得讲啊，搞台嘅嘢啦，其实已经七七八八八八九九十十噶啦， 系 咁而家系争咧，其实到尾我哋已经有噶啦，话声你听， 系、 啊、当然啦，就未其实我啲谂过啦，就叫牛牛电视啊， 系 啊，唔知系咪佢都去好辱骂。我唔捻知啦吓，咁你唔清楚，你唔知，我有个理由下次，即系杜明即系出真系出街嘅时候，就话俾大家听啦。开台时间，其实乜都搞掂噶啦，我系争我自己识唔识得将啲嘢 upload 上网啊，因为会系一个从全新嘅嘢嚟噶，唔系我而家用 HTML 呢啲咁嘅语法系可以做到个网页噶。而家个网页嘅更新咧，系要我要可学嘅。咁我唔知我要搞几耐啦。咁其实我希望咧，其实喺11月1号 系 小光棍节就出街。咁当然啦，出街大嘅头炮系咩节目咯？我都未知嘅，我未知嘅。咁可能啊，八十后你自己谂嗰个啦。咁你使唔公开一下透露一下？ 唔好啦，有啲神秘感啦。 有啲神秘感啦， 系咯。 咁或者可能系我同阿老表啦。同埋啊呢、這个30亿大编剧啦， 系 啊又做咗度嘅一个节目啦，咁系咩节目都未知啊，因为其实咁我都话你听啦，食你唔死一定做翻噶啦， 系 一定做翻，因为呢个系一个唔知点解突然间系好多人听嘅节目嚟噶， 系 即系啲人系听过以前你食你唔死咧，系依靠喺一个节目叫围住个钵同埋《冷血时报》入边噶嘛。但系其实啲人唔系听冷血时报，唔系听围住个盘嘅，系听食你唔死嘅，系听环节嘅， 系 即系个环节系大个妹仔系大个主人婆。咁呢个节目咧，我要摆落嚟嘅吓，咁啊尽量咧，首先大头炮系咩都未知嘅吓，咁啊我系谂住做一个地沟油片嘅， 地沟油 片你唔好谂你系好捻杂恐怖嘅， 系 但系啲嘢做呢啲唔同，好啦又系好啦好食嘅， 系 啊先地沟油都好捻好食嘅，啊我就谂住搵呢啲，其实要搵嘅。咁當然啦，有啲可能要冒啲險啦，嚇，要拍嘢咁啊，你知啦，隨時俾人打死啊！而家呢啲好咧，咁以後嘅節目係點樣咧？我會分兩種平台出街，一就靠 YouTube 啦，用 YouTube 出街啦，咁當然唔係拍樣嘅，咁可能有啲片又會出到出唔到咧，就盡量用啲片出，咁靠 YouTube 啦，同埋亦都會有可能俾人 download 嘅，一定可以俾人 download 嘅咁樣，但係你可能損失咗一啲。好似食你唔死，我点都有可能有几分钟视频嘅，咁可能嗰啲视频嗰啲你就可能 download 就睇唔到啦。咁其实你哋点样讲咧？你哋唔系一定要睇 YouTube， 因为其实点解我会放落 YouTube 度咧？因为 YouTube 咧，如果你譬如多个唔知几多点击咧，其实有翻啲钱俾翻我嘅， 系 OK YouTube 咁嘅啫 ，OK 咁啊，你知啦，叫你嚟俾咁家产，你哋就揿住个袋。系咪先？啊，当然系有啲今日先啱啱先收到500蚊人民币啊 ，OK， 系 差多谢啦，多谢啦， 系啦，咁样都收到，但系你话系咪好满意咧？即系我叫网友捐嘅，其实真系非常之唔满意嘅啊，因为而家加埋而家其实可能都系筹咗10000蚊到嘅，即系距离我嗰个目标咧十皮嘢咧，真系好捻远，但系冇办法， 系 咁嗌咗出嚟，喂，做人就要有诚信。 系 我出嚟要做，我就要做噶啦。OK， 而且我唔做，我生存唔到。我唔系话因为我唔做嘢我会死，但系咧，如果我唔搵啲新嘅刺激咧，我做节目嗰个冲击我就唔够。即系其实做唔好啊，唔系黑 sell 我自己啊，亦都唔系想压啲智能俱乐部嘅时间，讲下我自己，因为我点样去令到我自己嘅新鲜感啊，同埋令到我做节目做得到啊。其实我好靠一样嘢就系新鲜感， 系 吓、啊，我每成日咧，我都要揾啲新嘢去冲击我自己，我先至可以做到个节目嘅，即系以前做挺拉 ，OK， 全香港第一个粗口论证，喂，呢、這个新鲜感我系好 buy， 我咪做咗年几咯， 跟住专营智男俱乐部，以前知个智男手记，咁啊净系讲讲下啲性解放啊，比较学术啲嘅嘅嘢啦，嗰度加少少剪地啦，系有啲学术啲嘅，咁其实都令我有新嘅冲击。但如果讲学术性嘅，我唔可以长期做，我就会慢慢越嚟越唔好听个节目。咁跟住变成智男俱乐部啊，之后基本上系赛后报告嚟噶啦。基本上我你咁呢个有刺激喎。但我都做咗成八年啦，智男俱乐部冇八年，我谂都六年啦，好多年啦。其实我唔好记得几多年噶啦，我炒翻嚟知。我再冇冲击噶啦。所以咧，咁啱得咁巧就可以，而家呢几年都有啲新嘢俾我，出下书啦，出咗书嗰期，其实我系好爆噶。出书嗰期我自己嗰个 energy， 跟住但系书唔玩得好耐嘅啫嘛，搣下咁一年就冇咗啦嗰啲 energy， 跟住咁好咁得咁巧又做咗个 show 啦，做咗个栋笃笑啦，系咪先？咁呢又够好搣下搣一轮，咁呢啲嘅新嘅冲击到今日其实又冇晒嘅啦，其实真系冇晒。好彩搞台，搞台呢嚿嘢起码个冲击起码够我冲我四五年啩。 搞啲有排搞啦， 搞啲有排搞啦，系咪先？咁样即系有啲新嘢咧，咁我个人就会生啲咯。即系我系觉得我做节目开始沉噶啦，开始闷噶啦，开始死噶啦，我讲嘢就嚟死咁噶啦。但系啱啱就有搞紧台，又生翻个人，咁啊，所以我系一定要靠一啲咁嘅环境，我先至可以做到，跟住 keep 得到个智能俱乐部嘅质素。OK， 当然啦，好似上两个礼拜同阿建哥做，因为我自己唔舒服，咁啊质素系差啲嘅。 系， 咁当然啦，智能俱乐部又好讲我状态啦，吓，但系咧，因为咧，所以咁讲咧，唔识讲，都系我要有一啲新嘅冲击，例如而家呢次搞台，吓，其实全部搞呢啲咁嘅新嘢，都系为咗可以做好自己个节目。 系， 我呢个就系我对。我自己承诺啊，亦都对网友嘅承诺啊。咁你仲要网友，你都记住，个台唔系我嘅，系大家嘅。我嘅成功失败与否，将来呢个台可唔可以维持 ？OK， 其实系由你哋支持。 系 OK， 所以你哋系应该火金嘅。OK， 啊咁啊， 而家都差唔多开台啦。 差唔多啦， 大家尽最后嘅时间，咁啊真系。多多益善啦， 系啦，赚得几多计几多， 你真系自己俾自己嘅咋，真系 俾你自己， 你自己听噶嘛。 即系我成日咁讲，我唔需要收捐献嘅，其实唔需要嘅，我只要收费，我收1000蚊年 ，OK， 我要嘅人唔多，300个够啊，我点会冇300个人肯俾1000蚊我一年？ 系 一定有啊，话声你听，但系点解我唔行呢个，我唔喺个咁简单咁舒服嘅方法咧？甚至乎我拗一啲有钱嘅朋友，咁你大家知道我啲朋友都几廿亿㗎啦，係咪先？我拗佢哋拗到㗎喎、哦、叫佢撐晒都我都撐到㗎喎、哦、点解我唔制呢？我就希望可以由你哋听众，你哋係可以令个台养活佢，成功得失败睇你哋。等于一样嘢，有啲以前做听拉好成功，有一段时间冇做停咗再做返，我攞唔返嗰个 energy 出嚟，攞唔返感觉出嚟，失败一个失败嘅节目，点解要停呢？就因为我睇到个收听率唔得。做咗个节目成功嘅，我会继续做耐，唔得系点解唔得啊？系因为你哋话俾我听唔得。你哋咁嘅唔 download 或者少 download 可能得，即系我成日咁讲啦。我一个节目少咗八千 download 我就唔实做㗎啦。 係。 喂话声呢就听啦，就真係少过8000 download 喎。 係。 ok， 咁好明显就真係网友选择咗唔要啦。咁我就唔做啦。我其实好多嘢其实我跟网友跟听众，你哋点做，你哋认唔认为呢样成功系你话俾我听。将来嗰个牛牛电视成唔成功系你哋话俾我听。系咪一路可以唔使钱可以听到。或者可能只是你哋俾啲货金就听到啊，唔知㗎，系咪将来我要走一条路，我要收1000蚊一年，只系货嗰300个网友，我唔知㗎。但系有得希望啊，我一定希望可以维持到，唔使网友俾钱。有啲人真系可能好捻穷，靠你个节目听嚟做一个娱乐。咁如果收佢钱，我觉得好 唔好好扑街啦，因为而家阿杰斯收紧 ，OK， 我觉得好唔中意，唔似一个左派嘅性格。我系希望咧有啲你有能力嘅网友，有钱嘅网友，俾多啲少少钱，可以俾一啲冇能力负担嘅网友就听啫。其实 ，OK， 咁呢啲系一啲左派嘅谂法嚟嘅。当然好多右派谂法唔系咁谂啦，但我希望系咁样嘅。呢个系我自己嘅原则啦吓。咁当然啦，挨唔到落去嘅话，就要收费噶啦。就系收费咧，我就话你听啦。我要尊重俾钱嘅人咧，你喺出边就冇得听噶啦。 系 你唔俾钱就一定冇得听。OK， 咁啊，唔讲咁多啦，讲翻又系严打嘛。OK， 系 即系当然啦，而家今时今日呢个节目出街嗰日，梗系唔系严打啦。吓、啊，严打理论上完啦吓，但系你未知噶，因为 估嘅咋， 估嘅，因为啱啱录音嗰日咧，今日咧就苹果爆一单鸭店咧。 系啊， 哭你个街真有心啊！苹果好捻就真噶，你知啦。我真苹果又有理由啦，你知啦，见到啦。哇，大佬啊，就嚟完啦，咁唔加争个严打，屌你老，你走嚟补一部深圳嗰、那个场，嗰、那个场冇个鸭嘅话声佢听。 系 嗰、那个场凤凰台啊，唔系，诶佢咩啊嘛？嗰个场女场嚟嘅，仆街。啲咩你嗰啲叫一国两制，你自己啲女系零零星星个经理嘅，就去捻咗嗰间场度。OK， 介个经理就嗌啲鸭过嚟玩，嗰啲鸭唔喺场入边噶，啊喺山卡拉，唔知喺边度，喺边度点样闪眼就唔捻窒知噶，佢过嚟俾你拣噶咋，话声你听，唔可以叫鸭场嚟噶，话声咧，真正鸭场就喺咩原色啊，即系博爱咩，即系明博爱医院，深圳博爱医院啦，嗰头嗰度就有真正鸭场啦，黐线唔捻下意噶，咁。即係有啲男公關過下嚟，你就當佢係鴨場黐線，哇！真係好離，好撚離譜啊！咁啊 ，OK 啦，不算啦，所以就算因為就新聞跟咗之後咧，深圳好彩佢而家係講緊羅湖啫， 係 啊。但如果譬如你再講遠少少，真係有鴨巴啦！哇！遲啲真係辣到去沙井啊，辣到去。其他地方就大家都唔使玩，哎呀，俾啲 羅湖有去講啦， 都唔係㗎，我哋唔 去啊， 我哋少去啫，唔係代表我哋唔去啊嘛，我哋有權去天上咩㗎嘛，係咪先？人間咁樣嗰啲人間嗰啲咁嘛，我有權去咁嘛，都係羅湖大佬，你唔好真唔好搞到搞著我，你咪知個為香港人發聲嘅報紙，你唔好搞香港人啦、啊！你坦白講，你搞唔好搞我哋呢啲咁嘅香港人啦、啊，係先？你依家唔加得取消咗個娛樂嗰個風月版啦，係先？你仲要點咧？有你一唔做風月版，搞呢啲咁嘅嘢，唉，哭你有計，算啦，唉，黎智英你個撚樣，不算，費事律師信，講翻嚴打啊嘛， 係 咁香港，我喺大陸就少玩啦，又唔可以下嗌飯盒噶嘛，你知啦，上山杯已經執到厭啦。但当然我啱啱先執完啦吓，咁咁冇嘢玩，唯有真系咁喺香港做个乖乖仔啦，系咪先？咁乖乖仔都食饭噶，系咪先？ 系 咁咁啱得咁巧咧，就早个礼拜，上个礼拜啫，上个礼拜好似礼拜五嚟嘅，定礼拜四嚟好似。咁就约咗班小学同学食饭。 小学同学 ，咁、okay. 你可想而知咧，我讲完之后咧，又可想而知，我啲小学同学咧都系好捻任钱嘅。OK， 嘢唔多噶，咁其实咧呢次咧就庆祝一个同学嘅补足一个同学生日嘅， 系 OK 小学同学生日嘅，因为佢要做阿爷啊， 哦， 怪啊， 屌做阿爷啦， 第三个孙啊，屌你老味啦，同学喎，我同学喎。 系 同我同班嘅，因为我临咗班啫。佢之前都曾经同我同班嘅，佢而家三个孙，屌你唔知捻事，我自己仲系得条沟嘅，真系嚟捻补。咁啊，今日跟住同其他同学啦，咁啊，当然有几个嗰啲读书啲坏分子啦， 系 啊，嗰啲有啲读写障碍啦，而家听紧节目啊，啲 系 咪人生苦啊？而家有啲上 落，OK 啊，咁啊，咁啊，亦都有个女同学嘅。啊，咁个女同学就唔好讲咁多啦，即系同以前读小学同而家呢两件事啦，四廿几， 梗系啦， 入目啦，咪真系都就嚟闭啦，闭经啦，系咪先？你唔使谂啦。OK， 咁啊，一齐食饭啦吓，补足生日。咁啊，跟住我哋有个寿星仔啦，叫做寿星仔啦，寿星爷啦， 系 嘛？咁啊，个太太都有嚟嘅，阿嫂都有嚟嘅，咪一食饭，食完饭，咁啊，都食咗几耐噶，我哋喺。 啊，嗰度好似咩咩，好似慈雲山嗰度附近食啦，啲冬菇亭啊，幾好食噶。下次有機會就去食，你唔死做翻咧，都介紹下嗰度。 好啊， 咁幾好食嘅。咁啊食咁食完啦，咁啊我哋食由八點鐘食一路食，一路食到大概係十一點幾。咁啲朋友陸續走啦， 係 走一個，走一個。咁啊，阿壽星佬、壽星爺個太太阿嫂都頂唔順走埋， 係 咁啊，就剩翻三條友，剩翻三條友。咁跟住其中有一個朋友話，壽星爺就話：喂，不如唱歌。咁樣話，我第一時間話，黐撚線冇女陪嘅歌，我唔撚柒唱啊。跟住佢話有啊，慢慢勁啊。好啦，咁啊，跟住話。去今日咁就話我就有猛傾啊，跟住另外嗰條友就話去邊度玩先，跟住話佢啲人望住我，嗰兩條友望住我，你知因為佢知道我有個咁嘅濕狗節目㗎嘛，哇香港我唔熟㗎，我熟嚟熟去就係阿劉德華成日去嗰間亞洲咁樣嘅，係咪，跟住我唔撚特熟㗎，跟住另外有即係唔係生日唔係壽星爺啦，咁我話咁不如去玩泰吧嚟。 是 $20炸一炸。咦咁我咦我哇 是。 咁跟住我即刻嚟啲男男就撳機先啦，冇錢啊大佬，我諗你知我淨係諗住食餐飯㗎啫。 是。 我袋咗幾嚿水㗎啫嘛。去玩呢啲地方你唔袋返幾千銀真唔撚掂㗎喎，係咪先。咁男男撳錢啦，撳咗五千蚊到啦，好似。四千蚊我唔好記得啦。 是。 咁啊，连埋我，总之我全副身家啦，当时我揿钱出嚟，我银包有$5000啦。咁就咁样再落咗去九龙城啦。咁啊去咗间泰吧度。咁啊嗌我哋要玩，有冇泰吧？有冇女？原来啱严打，间泰吧俾人冚撚咗。 系， 但系开又开得翻嘅。 系， 但系就已经冇晒太妹啦。 系， 哇咁样冇啦冇人啊嘛。咁你跟住点啫？跟住。我咪咁不如咁啦，落我朋友嘅主场啊，即係阿刘德华坚哥嗰个 friend 啊， 係 跟住我就话，但我冇佢电话，我而家即刻打电话俾佢问下佢咩啦，咁其实就係新兴大厦啫， 係 跟住我就咁讲㗎话，其实唔撚实使㗎喎， 你冲上咪得囉， 我冲上去咪得囉， 係啊， 係咪先，咁唔係一定要识人㗎嘛，咁我哋呢平丁白兰就由九龙城搭的士就去咗旺角啦。 係。 新兴大厦啦。咁你知嗰度有三间㗎啦。係。一间亚洲，有间新辉煌，仲有一间乜撚嘢呀，唔好理佢啦。 唔怕讲㗎香港啲名。 唔怕，香港唔怕讲。 喔得讲。 唔犯法㗎大佬。 OK。 香港搵小姐坐唔犯法，犯咩法啦 ?OK,OK。 唔犯有几间场。咁你裏面中上去啦。咁跟住我话唔使咁急咩。揾咗我朋友先，亞洲佢熟呀嘛，咪先。 打個折頭都好啊。 打個折頭都好啊，即係簽多兩 set 走過嚟都好啊，咪先。 係啊。 咁就打。唔實聽電話喎。 係。 咁唔緊要囉，跟住我見到有啲媽咪撞似媽咪嘅女仔喺度囉，我話喂你邊間場啊，佢話佢亞洲，喂過嚟捧你場啊。跟住嗰個媽咪知點講 啊，講咩 上面查緊牌啊。我屌查緊牌啊。咁就好撚冇人。咁跟住我就話喂唔好喎，如果查嗱而家譬如七樓查緊牌啫，亞洲未查嘅，亞洲六樓㗎嘛。咁我如果我而家去到亞洲坐低坐咗啲女跟住嚟查牌，咁嗰啲某程度都照計中㗎喎，咁查牌嗰幾個字咪好撚鳩戇鳩鳩冇得玩， 係 唔屌唔過又唔知嗰啲數王查幾耐， 查兩個鐘咪撲街。 係喇撲街，嘩咁咪屌你乜都冇得玩。咁跟住冇攞咁簡單喎，咁另外嗰個朋友啦，唔係壽星公，唔係壽星爺呀。 係。 咁佢就話咁啦，我哋有另外一間嘢喺油麻地，咁問住呢啲環境咁係都有興趣啦，你唔挑著我條筋我就返去瞓嘅，你講撚咗我條筋咁我就屌佢老尾，當然冇帶神山虎啫，因為我冇預備㗎嘛。 係。 係咪先啊，咁都唉我都想坐下睇下點，因為都叫做十一冇嚴打冇乜返大陸，我咁日齋嘅咁都要去㗎，係咪先，咁好嘅，咁最後呢就去咗一間叫翡翠城嘅喺油麻地嘅地方啦。 咁啊，一如过往啦，即系其实呢啲唔使点讲啊 ，OK？ 又系一去到间场，好似就系真系好似俾炸弹炸过咁啊！啊，咁啊又啲好捻平天白流，好捻嘈音乐啦，咁啊又有几张台喺。台同凳就喺嗰啲 sofa 就喺个大厅度啦， 系冇人噶嘛，永远都 系永远都冇人噶嘛， 系 啊，间场好似就嚟执咁噶啦嘛，我真系走去就嚟执咁啦，冇人嘅话啫咧， 系， 因为可能嗰日闲日啊，星期四嚟，我咩星期四、星期五我唔好记得啦，吓、啊，星期四嚟嘅，咁啊，唉，冇办法啦咩，有最紧有房嘅，咁咪就有间房，间房咧嗱，我而家我身处咧喺一间先嘅细房， 系 录音室细房度，佢间房冇咁大度咯。 有啦， 仲细啲添，我做租仲细啲添。 你唔好同大陆比啦， 真系唔好同大陆比啊！记住，记住厕所都喺出边嘅， 系。 我梗系冚间一棺材咁细，嗰个电视机啫，仲系好似，我冇，但都系平面嘅。总之啲，唉，你冇一样嘢，你个同大陆比，冇一样可以合格噶啦。 系， 即系冇，即系冇资格同大陆比啊！咁即系最紧有女啫。咁啊，咁啊，我咧三人坐低啦。咁你知啦、啊，有乜酒多嘛，屙督尿啦，系嘛，屙督尿翻转头，咦？咁我两个朋友已经坐紧咗女咯， 系， 咁啊，见到阿寿星爷咧，坐件应该就系一件笔陀嚟嘅， 系 笔陀，大家知咩笔陀啊？ 知， 咁你 大陆落嚟攞咗身份证嘅， 冇错嘅笔陀，咁其实两件笔陀嚟嘅，咁啊唔紧要啦，咁样两坐到，咁啊其实某程度喺个样子都系廿零三十岁度啦，嗰两件笔陀 系 比较后生啲嘅。咁跟住咁我坐你知我实办大支嘢㗎嘛。我同个经理讲嗱我就唔系成日嚟嘅。你想我再嚟呢你又搵啲好嘢俾我啊。咁你知我搵走串㗎嘛。你有冇听过我以前节目啊我拍咗屌柒个经理屌佢老母啊。嗰个经理就同个朋友讲话嘩我咁大个仔未俾人屌过笑得咁样咁。我真系试过咁样。听返以前节目不过你听唔返。OK。咁跟住佢嗰个经理就带咗件女过嚟，一睇，哇！呢件女，嗱，你知唔知我一米，我有一米七六高啊？ 系。 咁呢件女大概都有一米七五咯。 系。 冇一米七五都咪一米七三度咯。 即系平头咁滞 咯。即系矮我咁两一寸到左右到啦。 系。 我见到，咦 ？OK 喎、啊。 系。 个样唔算太差嘅。 系。 即系嗱，我唔知有冇你知唔知啦？群姐喺度啦 ，OK。 系。 群姐后生咁个样啦。 系， 好似群姐，佢真系有少少似群姐啊！群姐系咩咧？系好乜嘢唱嗰度嘅妈咪啦即系二 三 啊，群姐咁嘅样咯，即系 O K 嘅， 系 O K 嘅，因为群姐以前都系啪啪声嘅女中豪杰嚟嘅，俾人蠢嘅时候 ，O K 吓，系咪先？喂，真系呢啲样真系唔知啊，适宜做鸡嘅，唔知点解啊？啊 ，O K 咁样有高，咁都唔紧要，你知啦。一定系问台噶嘛，我冇得 say no， 大陆再 say no 嘅，咁嘅女唔捻柒要，即系走张强唔捻制，第二个可以啫，香港唔系噶，未问台噶嘛，所以系唔系都坐过嚟噶嘛， 系啦， 咁啊坐啦，一坐落嚟，咁啊梗系佢条女搵只手翘住我啦， 系， 咁我手就唔觉要乜嗨到佢个胸啦， 系， 咦突出嚟喂冚家铲唔撚晒包你见到飞钉喎喂大佬你咩呀五年前深圳唔係五年前东莞啦飞钉要真空即係你知咩高清墙呀、啊、高清墙就上面清即係后面上面清即係上面唔打空位下面清呢就真係下面唔着底褲所以高清墙嘩呢度唔係高清墙嚟㗎喎咦屌你都东莞嚟㗎去撚咗。 即係呢个钟系问得啱嘅。 问得啱嘅。咁当然啦嗰两即係我朋友嗰两件女就唔系飞钉啦。 係。 呢件飞钉喎。呢件就系越一你知啦翘住我嘅手磨下磨下佢越磨嗰粒的就越硬㗎嘛。 係。 佢因为佢着佢嗰件衫又唔系厚喎。 係。 呢啲㗎喎。连我朋友见到喂我你老母你飞钉喎。喎我諗下你薄出街薄到咁出面㗎你。即出面你知啦你知。虽然是不陀啫不之如將个陀字㗎嘛呢个陀字好緊要㗎嘛你知个陀字嗰啲咁嘅女冚家產系好緊嚣张跋扈㗎嘛 係 佢点会无啦飞钉我真係肯飞钉真係好緊搏命㗎啦通常啲女都係通常我觉得係照放长线搏你嚟多两次啦唔好系喎佢諗住一次就搞掂我算㗎喎咁我当然我都系一次搞掂佢算啦咁大家嚟玩啦好啦跟住就到我朋友嗰个寿星公咁啊问台啦三边都走晒啦。哇我个冇问题。 我即刻问嗰个经理过夜几钱？唔系执剂几钱？ 冇过夜啦， 冇过夜啦，执剂几钱？佢话一千起，但系你要同条女倾。 系 得，我话我同贱女倾啦。咁跟住另外嗰就话系啊，我都系噶咯。咁到我嗰个寿星佬啦，佢话唔得啊，我见女屌咁样土味， 系 即不妥啊嘛，因为不妥。除咗个陀贴都有个不字喺度啊嘛，你记唔记唔记得？ 系 不字就令你嘅一土味啦。 系 咁啊，跟住佢换啦。好啦，咁啊，佢又换咗件，哇！佢换咗件陀喎，喺我本系陀嚟嘅咯。 系 廿零岁都唔知系咪食捻咗药，屌你咯，好咯，开心我跟住佢玩得好捻癫。 系 哇，呢啲你摆嚟神手，真系扮白啪啪声，我晚晚都稳定，又算差喎。 系 不过冇抄牌算啦吓。咁跟住其实都唔系重点啊，重点都系个飞钉啊。 系 啊，咁啊。我即刻问佢啦，你出街几钱啊？咁啊，佢话我千二， 千二都系离一千唔远喎， 即系平啊！喂，大佬，我哋喺神秀搞件女要二千嘅女过夜，一 Q 都要千五啦，千五系咩价钱啊？千五系人民币啊， 系啊， 系香港1200蚊人民港币，系1000蚊人民币咋？ 是啊， 一千蚊人民币是咩价钱啊？沙嘴咁咩价钱啊？话真系哇，你见到一底都烂啦！喂，大佬，你仲要全程飞钉、啊，大佬虽然玩个时间唔系好长， 系 我玩咗两粒钟啫， 系 啊，咁啊，你知啦，唔可以玩咁长时间啊嘛，断钟计嘅，大佬你唔系大陆啊，大陆啦，妖你饮晒啲酒再签都唔惊，玩十个钟头都系咁嘅钱，系走香港唔系嘅。咁埋单啦，嗱唔好计电脑你先，咁埋单啦，埋单差唔多6000蚊， 系 差六千蚊，即系每人平均俾2000， 系 咁原来佢咁计嘅，如果唔带女出街咧，嗱而家净系讲酒钱啊，唔带女出街咧，就我哋嗰张单应该系大概系坐两个钟头，1500至1600度咯， 每人 ，OK 吓，但系如果你带出街咧，就要俾多4嚿水， 系 啦，咁我得两个带出街啫嘛。 是 啊，咁咪每人咁咪嗰张单咪你计到囉，係2000加2000 4000 4000加1500至1600啦， 係 咁即係5000至5600啦， 係 张单就咁多啦。咁跟住呢，咁啊一即刻同佢即係期间我同我嗰件都傾咗1200蚊，我 OK 嗰时候呢，我即刻同我经理讲，我要攞房，你知啦，阿游 BB 话游议员话香港冇地方搏嘢㗎嘛，你驚唔驚先，大佬我都冇嘢搏，係咪先。咁当然啦，我哋啲一睇就知道由 BB 呢係鸠噏㗎啦。 係。 佢有啦，佢从来去地方搏嘢佢都冇四㗎啦，係咪呀？係咪真係啲港女喂我未讲我嗰 part 之前，我讲下啲港女。 係。 即係由 BB 呢一炸呢，即係呢一炸啲游泳精呢啲呢。 係。 从来开房冇四㗎。 是 咪先？佢边有权挂佢开唔开边间房啫？只系一样，假设即系港女啦，就唔好话由 B B 咧，港女咁样噶嘛。嗰条仔同个港女讲话，喂，不如搏嘢咯。咁嗰条女就话好啊。咁跟住嗰条仔就话，不如去长洲啊，咁远，近近地啊，不如去丽苑咧，咁污糟。咁不如你话事啦，你话事啦。不如去白街啊，咁杂，不如去哥本哈根啦，咁 cheap， 不如你话事啦，你话去边就去边咯，吓，喂，啲女从来都唔会话事噶嘛，咁讲真，嗰啲仔系永远都唔会真系 book 定间酒店噶嘛，咁你上去咪要等咯，大佬啊，喂，如果你知道，喂，唔使讲，喂，我今日阿游 B B， 我同你去开房，长洲你咪口得博定啦，去到长洲即刻博嘢啦，係咪先，喂，个半下跟博定啦，咁所以你咪要等房囉， 係。 所以唔係土地问题呀，係你心理问题呀，你港女嘅心理问题。我就唔撚明点解一个堂堂一个未来立法会议员，当然啦，呢阵子就节目出街，佢已经系一个立法会议员啦， 係。 一个立法会议员连开房都唔識，喂，你咁样讲嚟鸠咁，你呃鸠晒啲宅男，啲宅男梗系中意啦，哇，好捻嘢啊！又变呢个讲咁嘅开房搏嘢啊！我屌你，喺我嚟讲话，点会冇房搏嘢啫？冇房搏嘢系钱嘅问题， 系 同埋你心理嘅问题。 你只要狠狠地做啲决定，你肯去百佳，条仔两个钟头前搬就 book 定啦。你又行食埋早餐，行去博得咯。点会等房啫？点会冇房啫？系先你唔 book 噶嘛？好啦，咁我唔系啊嘛，我唔系啲咪湿鸠嘅立法会议员啊嘛，系咪先？咁我嘅啫，嗱林俾钱攞酒店啊！我唔系唔好贵喎，间酒店就喺翡翠城，唔知楼上就楼下。 佢楼上有埋房俾你嘅。 系啊，佢有啲酒店嘅。 系 嗰啲咩湿鸠酒店啊？ 系 间酒店一啲都唔湿鸠啊！ 系 四嚿水俾定噶啦，攞咗房卡，开到门，哇！唔加产间酒店软床，有张沙发，下边厕所有浴缸。 吓、 啊！哇！呢咁靓嘅，咁你乜嘢就四嚿水万？ 系 啊。即系同阿由 B B 讲嗰啲攞唔到房咧，我唔知啦 吓。 系，哇，打咗四嚿水过夜晚，过夜房。 系， 又我唔知，我瞓到自己醒下，话声佢听，都唔知咩啦。诶、哎，但系重点都唔系间酒店房啊， 重点系条女嘛， 条女啊嘛。咁啊，咁当然啦，你知啦，我第一时要屙屎先，屎都系嘅，就系你其实网友你唔知，我屙完屎，咁跟住又冲凉啦，一齐冲。 系 喺冲凉嘅期间。件女就已经我水中烧一下先， 系 扑你个街！我俾2000蚊人民币喺神兽都冇得水中烧啦！ 你俾神兽神，你睇大陆仲要估佢有冇得吹喎、 啊？系咯，即刻嚟！点解水中烧系一个咩有咩好处啊？ 救晒湿滑啦！ 唔系呢样嘢，你系皇帝嚟嘅，佢水中烧嗰条女一定要 跪 喺度啊嘛， 跪喺度嘅， 跪喺度同你吹啊嘛！你系乜捻嘢身世？你一个刁民牛咋，你一个契弟嚟咋，你是一个淫虫嚟咋，有条女跪喺度同你担，屌你都水中烧喎大佬，你真係讲屌咩，喂呢条即係嗱嗱真係想揽多500蚊啊，屌你老味，真係想揽多500话，屌你都自撚咗事咩，屌你啦，大陆都未试过水中烧啦，水中烧。咁当然啦，系就系咗，有今次咁都冇嘢啦，因为食饭关系，我冇带袋。 是 冇带队咁 用佢嗰啲 唔係係用间墙嗰啲 係 嘩屌你囉下次都冇我唔明知嘅一拆开嗰个袋嗰、那个袋个包装已经令你想死呀 係 粉红色嘅屌你囉咪阿啦啲啲啦笨茶屌你囉粉红色包装唉都夹硬用呀係咪先咁睇落去一套咗落去同我平时用开倒机啊，啲根本系两件事嚟嘅。 系， 我 feel 到厚啊，我 feel 到啲好有块肉咧，有块皮咧，即系好似包皮过墙咁，即系好似我细个嗰阵咧，包皮过墙嗰种感觉，包捻住咗我条即系完全冇感觉。加上饮咗酒，但系我梗系冇饮神山虎，我冇可能啫。 系， 如果同我聚会都带神山虎，冇可能啫，系咪啊？我袋都冇带啦，喺度照诊啦。诶、哎，有啲好处咧，就证明其实唔使依赖神探虎嘅， 系， 诶、哎，不嬲得嘅，不嬲得嘅，但当然冇神探虎咁劲嘅， 系， 有乜神探虎只真系劲好多啫，即系唔使，其实冇药椅嘅，喺我嚟讲冇药椅啊，即系冇药物依靠啊，依赖啊，我冇嘅，唔知你哋有冇啊，我唔知啊，咁诊呢只可能饮咗酒关系咯，都诊到下嘅、啊， 系， 见佢一路都话好爽好爽嘢，好爽嘢，好爽嘢、啊，好爽嘢咪得啦，诊。就出嘢啦，但系即系点解其实都耐啊？其实点解以前耐咧？厚啊， 系 咁家阵閪袋真系屌你啲粉红色嗰啲閪袋真系，我冇睇咩牌子啊！见我用，我只系见啲粉红色，我都特惊。咁啊，诊断完之后，哦 OK 啦。咁啊，见到佢身材又高啦，又唔算太肥、啊， 系 咁仲有对波咁都有，都有 B 级嘅。 B 级 B 至 C 啦， 哦， 啊咁阿碌都几中意嘅，应该有够高啦，即系有够高。 B 至 C 阿碌够唔够啊？阿碌唔中意嘛？ 系啊，冇办法，成日俾人呃噶，咪一捻样系咪先 ？OK， 咁啊，咁诊呢次有 OK 喎。咁当然啦，其实贵就贵咗喺边度咧？贵就贵咗喺饮酒嗰度啦，差唔多2000蚊，其实1900几嘅啫，即系当够2000啦。嗰2000蚊，咁啊，我督尿都俾咗廿皮啦，冇办法啦吓，嗰度仲有啲长够胆摆条老坑喺度收钱嘅、啊，哇！屌你老母真系冇办法啦， 你真系当捻咗你夜总会喎、 啊，我真当你咗夜总会呢间场，屌你老母应该俾人赚完噶啦，咁但系总括嚟讲 OK 嘅、啊，即系如果譬如喺女嘅价钱1200蚊，即系讲真啦，佢年纪大啲，廿唔系32岁， 我問咗幾歲啦，32歲。但係講真，如果譬如真係佢啲咁嘅質素翻出喺香港出，我又而家差咗微信，同佢講話，下次你放工，我接你放工執劑啦，1200蚊我真係俾喎。咁其實咁樣喺香港揾件飯盒都唔錯喎。 哇！1200蚊抵到爛喎。 係咯，1200蚊連埋酒店4嚿，揾間好啲㗎啦，唔好啊，由 B B 咁啊，係咪先？揾唔到地方啊，咁樣 O K 喎。咁可能我都打算睇下會唔會再揾佢一次，趁喺香港都揾翻件飯盒，咁就唔使周居勞動，成日翻去揾上三妹啦。 係 ，OK。咁當然啦，我有節目期間應該就約咗上三妹啦。咁啊，應該有得診下嘅。咁啊，係點我唔知啦。咁啊 ，OK 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 ，OK。 都成30幾分鐘啦。係先，我講咗10分鐘無聊嘢啊嘛。 還曬啦， 還曬啦。咁樣 OK 啦。你冇又冇責任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留意。差唔多啦，如果11月1号係搞唔到，我就可能12月啦。我會諗一日，我會盡早喺節目嗰度公布，或者多啲留意一下戰南俱樂部嘅網頁，我嘅 Facebook， 或者得閒問下我啦。就記住神山府記得買，解酒院記得買，記得捐獻，即係你嘅捐獻，即係我嘅買賣。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返嚟再傾，拜拜。 拜拜。